两大瓶。为什么强调两大瓶呢？一瓶就是相当于750毫升的两瓶的量，所以这个瓶子巨大 啊，给大家两大瓶，那么相当于16瓶酒量啊， 没错， 实际上它是14瓶啊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价格呢是不到一瓶的1/3的价格， 对 啊，如果你扫码的话呢，要800多块钱，但是今天我们399，您拿走的是两大箱，还有这个两大瓶的赠品、啊， 没错。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盛夏八月，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。在八月的每个周五、周六、周日、周一，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，下单即可立减50元，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。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佳，李佳你好。 周老师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这个产品呢，是口碑非常好，认可率非常高，而且呢，大家的回购率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。它跟我们北广名坛呢，已经将近快4年的时间了。 4年了。 哎，很多朋友呢，可能已经猜出来了，这就是淮山堂的产品。 是的，淮山堂一直伴随着大家，而且淮山堂呢，大家现在都熟悉了， 是 专注做四大淮药，特别是淮山药，包括它的系列产品。因为呢，本身那个淮山堂的淮字就指的咱们古代的淮兴府，而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淮山堂的全家福组合。 没错，说到这个全家福组合呢，它既有啊淮山粉，也就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的原粉， 是的 啊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，还有铁棍山药淮菊粉，啊，这么三种类型， 三个配比，全家福全都有。 是的，那总有一款呢是适合您的。那么淮山粉原粉咱们是七大盒 。 另外呢，淮山红豆薏米粉呢是2大盒，铁棍山药淮菊粉呢是2大盒，一共是11盒。那么每盒呢是10袋， 对， 11盒的话呢就是110袋。 一袋呢，您基本一天可以，基本这110天啊、将近4个月的量了。 对，一个周期多嘛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如果您这样喝下来的话呢，怪不得很多人呢是经常要回购的。 对， 就证明呢确实给他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。 对， 嗯， 但是您要是真的到市场上去买，还挺贵的。 是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今天这个价格呢，市场价要700多块钱，是吧？ 市场价不止700多， 1000多可能。 要1000多了，要1000多了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依然是延续了将近4年的价格，还是299啊。 对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市场上在这4年当中已经调价3次了，至少我知道的。但是坚持在北广给大家还是299，还是2.72块钱一天，这很难得了。 所以呢，跟这样的厂家合作呢，是我们的一个福分啊，也是听众朋友的福分，因为他们太有担当，太有自信了啊。 我们愿意为大家服务，跟北广的大平台合作，给大家服务，我们心里踏实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合作下去啊。好，299，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啊！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299，您拿走的是淮山粉，也就是原粉， 原粉 啊，7大盒、 嗯， 对，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2大盒，铁棍山药淮菊粉2大盒，一共是11盒，110袋，市场上1000多块钱，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依然是299。 是的。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刚才编辑告诉我呢，这个电话现在是非常在线啊，虽然我们 有很多的，只要我们 一出现，对， 一说完价格组合，老朋友马上电话。 对，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多，但是依然的是非常满，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上公众微信号，可以关注一下北广生活时间，在上面直接用微信来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。而且很多朋友呢是多组订购啊， 是的， 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、包邮、免运费、货到付款 的，所以呢您不用有任何的负担。 嗯， 确实在下半年的时候各种节假日真的是非常多， 是的， 所以无论您自己家里用还是请客送礼的话， 嗯， 像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好，因为现在流行一句话，送礼不如送健康嘛。 当然，而且您说到这个健康的东西，很多老百姓咱们都知道吃山药好，但是为什么您总觉得您吃完那个山药好像没跟自己 没什么感觉， 没啥变化，没啥感觉。 其实这就对了，为什么您吃那是菜山药，没什么感觉。 您吃那个叫菜山药，那就吃个菜味儿。您炒个木耳，脆生生的， 对， 还得大粗大壮的，甚至那种瘦瘦长长的假铁棍。真正的我们说能够对身体非常有营养的好的山药，能补益的是什么呢？四大淮药。这个的淮山药，四大淮药之首，这个是真正地道的，可以达到咱们说补益的好山药。 嗯， 而且呢本身这种山药只出在中国古代的怀庆府，现在河南焦作温县为中心的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， 就那么一块地方， 就这么一块地，卢土地，只有这儿才有，而且这儿有五年生一根，东北长白山人参挖出来一根，十年这地儿基本不再长，因为十年地精被吸走了。这个淮参，它叫淮人参嘛，所以呢挖出来一根之后，这块地五年不再长，这个淮山药五年地精吸走了呀。所以呢这个山药才金贵，这个山药大家吃了之后才是真正有营养。可是我给您了，周老师，咱们未必能吸收它30%-50%、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好的东西，就像给您驴皮，您不觉得补血？给您阿胶，您就不 血。做法吃法都不一样。 对，因为它有一个中药的加工工艺叫炮制。 对， 您自己家里不会，像这个山药，淮山药，它的炮制工艺在药典当中记载的，得用麦麸，小麦的麦麸炒熟、炒透、炒香。这个的工艺，我们今天给大家的，不但选了淮山药，因为我们还上自己的地，所以不计成本，自己土地种出来的东西是不计成本的，不像人收购的。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中药的加工工艺把它麸炒了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，炒完之后生物活性激发出来了，营养激发出来，您再吃就吸收了。您再吃这样的山药的时候，就跟您自己做菜那个汤的那个菜山药完全两码事。 别小看这种工艺啊，它不仅能够激发它的所有的营养， 对， 同时呢这个产品食品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还不会流失， 是 完全呢锁在它这个粉里面， 对，让您更好吸收了。 是的，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效果好，这么多人回购啊，还是呢源于它的效果啊， 吃完了之后真的感觉到好处了。 是的，好，那今天呢是一个家庭特惠组合，主品呢是淮山粉，是这个原粉， 是的， 另外呢我们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，还有铁棍山药淮菊粉等等的，原粉是七大盒，红豆薏米粉呢是两盒，另外铁棍山药淮菊粉呢是两盒，一共是11盒。 是的 啊，每盒里面呢是10袋，这就是110袋。 是的， 如果你要是一天一袋的话呢，这个能够吃到将近四个月， 将近四个月，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呢，所以 一天2.7块 那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话呢，要近1000块钱，今天呢，我们299，您就可以拿走299。刚才您说了，算了，一袋也就2.7块， 2.7块 啊。你像一瓶矿泉水的话，你一般的矿泉水还是2块钱 的 啊， 2-3块钱 一般的哈。 对对对， 所以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刚才咱们真的是弄懂了一个问题，都说山药好，但是您吃的是什么山药？ 吃的不是好山药， 重要哈，一定是铁棍山药是非常好的。 淮山药，铁棍山药是它的小名，淮山药是它的大名。 是的，那么刚才又提到了，在铁棍山药原粉的基础上，我们又给大家呢配对了像红豆薏米，还有呢再加上什么 淮 菊花等等的， 四大淮药第二位淮菊花。 另外呢，其实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呢要注意到哈，这点是非常的一个优势和特点，就是它的那个标识当中啊写的非常单纯，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配方， 特别的单纯，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食品添加，这一定要跟大家去说，因为总有大家在四年当中反复问，那么好吃是不是添加什么人工香料了？没有任何添加，好吃是源于什么？您平时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正宗道地的好东西太少了，我们用化肥催，我们用这个什么饲料喂，这是地道的正宗的淮山药，五年出一根的卢土的淮山药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用的地道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儒法炮制，那个炮制的工艺给您做出来了，香味激发出来了，营养激发出来，让您更好吸收了，生物活性激发开了，您吃着味道又好，您吃着本身的营养又好。我们包括山药都不去皮，我们用火烧了根须之后，然后直接带着皮之后保留了山药黏蛋白的这种方式给您打粉研磨，所以您吃完之后更加的浓郁芳香，这才是道